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30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狄仁杰坐中间，元芳他站旁边，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呐、来信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小荷才露脚尖尖，柴米油盐醋酸酸，一往情深深几许，双宿双飞飞哪边。这里是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开篇呢，咱们说说啊，这事物都有两面性。虽然小乔做的饭让狄仁杰和元芳的嘴巴肠胃都苦不堪言，可今天却帮上了大忙。服用过鸡屎藤的女皇帝武则天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 哎呀，陛下呀，您可算是醒了，吓死我们了。 魔陛下，您叫我 陛下说的是肉夹馍的那个馍。 快给陛下上馍吧，快！ 馍来了！ 慢点吃，慢点吃，别 真是太好了！陛下您终于肯吃东西了。 汤，快上汤，快上汤！ 来了，陛下，当心烫啊！ 呸！ 怎么了，陛下？ 陛下息怒， 傻， 陛下饶命啊！ 哎呀，陛下又憔悴了不少啊！ 你觉得他还认识你吗？ 我看陛下现在这个情况，可能神志还不是特别清楚啊，估计认不出我来了。 幸好，要是他知道你弃官潜逃去茶馆说相声了，还不弄死你！ 哎呀，你不要瞎说呀！陛下的脾气本来就大。 对，一定是这样。 不是，乔贝，你发现什么了？ 你看陛下现在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呀，他应该是失去味觉了。 啊？那 那我们岂不是捅了大娄子了吗？ 小乔，赶紧抄家伙，我开路。 哎，你俩先别慌啊，如果陛下真的是失去了味觉，我倒是有办法能够治好。 谁？ 启禀陛下，他们是臣在神农县找来的神医，就是他们献出了灵丹妙药把陛下救醒的。 哦， 不敢当不敢当。陛下，草民的治疗还没有结束，完成了最后一个环节，陛下的味觉就能够恢复了。 快！ 最后一个环节需要我的助理小乔姑娘来完成。 啊，是。陛下，我们需要借御膳房一用，为陛下做一些药膳。 带。 本官这就带你们去御膳房。三位，这边请。 哎呦，放了放，你扶着我点。乔妹说她要给陛下做饭，我这个腿有点软了。 我腿也软。 那乔碧谁呢？乔碧谁呢？你们知道我的敌敌畏酒楼为什么生意那么好吗？我的酒楼生意好，是因为我做的饭能治病，嘴里没味儿的人被我做的菜一刺激，咦，味觉就恢复了。 360行，好好出怪物。 三位，御膳房到了。 啊，多谢左大人，让其他人都下去吧，我们要专心的做药膳。行了，我们开工吧。你俩帮我打下手，准备第一道菜，花毛一体，金银花炖毛肚。 想想就骚气， 照这么看倒真的能治嘴里没味儿了。 行了，别愣着了，赶紧干活。 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呀 out 了。 怎的？ 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30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下面有请三位神医上药膳。 来来了，都玩在想想想想。 你怎么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呀？ 御膳房。 御膳房怎么了？ 爆炸了。 什么？大人，这所谓的香上加香，就是香油沁香蕉，根据个人的喜好可以酌情添加香菜。 作为头菜，需要能够打开食客的胃口，所以呢，本菜选用对通畅消化道有奇效的香蕉和香油。 等等，请狄医生先试菜。 这个，启禀陛下，草民要保持嘴巴的清爽，才能把握各种药材的药性。试菜的工作可以交给我的助理元芳。 准， 不太好吧？ 哎，你就来块香蕉，我给你挑块大的。你笑一笑，开心一点啊！哈，这是给陛下吃的药膳，好吃吗？ 好吃。 陛下请。口感不错，一瞬到底。在这寒星闪烁的清冷夜色中，吃上一口这暖暖浓浓满满的海拉尔大香蕉，香中还带有丝丝香油糊糊，啊，这宁静而幸福的感觉真是让人身心俱醉呀。 陛下，等您把药膳的所有菜品全都品尝完，您这个味觉可就恢复啦。 来人，笔墨伺候。 陛下请。 这第一道菜香上加香，赐名顺我者昌， 谢主隆恩。 第二道药膳汤菜 来了。 千肠挂肚，就是十几种动物的大肠小肠和十几种动物的肚，用秘制香料榴莲加水熬制1个时辰，半锅水熬成1碗水，再把十几种动物的大肠小肠和十几种动物的肚全都捞出来，只剩下这碗浓浓的汤，全部都是精华。 是这道汤菜的意义在于用独特的味道 唤醒食客的舌头，激发食客的味觉，让食客在未来的几个时辰里都能通过打嗝来回味它的味道。 来人，把窗户打开散散味儿。 陛下，请服药。 啊，真是回味无穷啊！朕感觉自己的味觉在逐渐的恢复了，不过这碗汤气味和滋味都不是太好。 回陛下，药就是药，口味自然不会太好。治顽疾需要下猛药，治乱世需要重刑罚，治病和治国都是如此啊。 看在你做饭有功，你哎，不如你去当个县令吧，也许也能造福一方。 草民才疏学浅，不适合做官。 来人，笔墨伺候。 陛下请。 人得病了药来治，国家得病了法律来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病就治，有错就罚，这就是朕的天道，谁都不能逆天而行。 陛下为小乔药膳菜汤赐名，牵肠挂肚，逆天者亡。 谢主隆恩。 下面请第三道药膳，副菜和餐酒。 来了，副菜花毛一体，餐酒红红火火。 花毛一体就是金银花炖毛肚，与之搭配的餐酒是红红火火的女儿红泡枸杞。 金银花枸杞清热解毒，毛肚和女儿红保持了对味蕾的刺激，承上启下为下面的主菜铺垫。 陛下请服药。 这菜是不怎么好吃，看来朕的味觉已经开始恢复了。 笔墨伺候。 陛下请。 陛下为小乔副菜赐名，花毛一体，不破不立，红红火火，凤凰涅槃。下面请第四道药膳，主菜。 主菜由我亲自来介绍啊，这个瓦罐里焖着汤菜里捞出来的肠和肚，辅料呢是臭豆腐，名字叫红焖狄仁杰。 红焖狄仁杰， 陛下见笑。 只需要吃上一口，陛下的味觉就能全部都恢复了。由于这道菜能像狄仁杰一样的臭不可闻，请陛下先把鼻子给塞住。 嗯，好了，开盖吧。好一个红焖狄仁杰，真是太难吃了。看来我的味觉是恢复了。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啊，后面还有蔬菜，请陛下品尝。 不必了，虽然我不知道甜品会是什么，但这干煸鸡屎藤我就不想用了。 陛下，您知道这吉利草是鸡屎藤？ 小乔姑娘是江湖中人吧，对江湖的事儿朕也是略知一二，用鸡屎藤给朕看病，亏你想得出来。 事出紧急，请陛下恕罪。 罢了罢了，左大人和金嬷嬷请来的医生是狄仁杰，给朕做药膳的却是你。你跟狄仁杰是什么关系？ 狄仁杰是民女的师父，我的这些药膳的点子都是他教给我的。 好好好，来人，笔墨伺候。 陛下请。 一面红焖狄仁杰，一面有如此维护他，当真是伉俪情深。这五个字是赏给狄仁杰的。 陛下为小乔主菜赐名，红焖狄仁杰，辞官做神医。 坏了，从武则天赏赐的这五个字看来，武则天是认出狄仁杰的真实身份了。狄仁杰一行三人会不会有危险呢？ 陛下恕罪，草民不是有意欺瞒陛下，草民并不知道是来为您看病啊，否则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冒充医生啊。 给谁看病也不行，朕的命是命， 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好你个狄仁杰，才刚辞官没多久，摇身一变就混进皇宫当太医了。若不是念你们用鸡屎藤将朕救醒，朕会陪你演这一出戏，当真以为我病糊涂了？你就不怕朕治你们三个欺君之罪，砍了你们的脑袋？ 千错万错都是草民的错，请陛下念在龙体痊愈的份上，饶过小乔和元芳，还有左大人和金嬷嬷。 你还挺有良心，病是小乔姑娘治好的，朕就把这些字赏赐给小乔姑娘了，愿小乔姑娘继续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传旨，小乔姑娘治病有功，特封为神医妙厨，享受从医品待遇。 谢主隆恩。 元芳以身试菜，真是难为你了，这么特别的菜你都能吃得下去，也算是救驾有功。你想要朕赏你什么呢？ 小人是粗人，也不知道要啥好。这样呗，你赏我五条人命行不行？ 哦，什么意思？ 如果陛下愿意呢，小人就想让陛下不治我们欺君之罪，行不？ 你可真敢要啊，元芳！朕只能保你四条人命，狄仁杰的命我要定了。 武则天认出了狄仁杰的真实身份，并拒绝饶过他的性命。这次狄仁杰是凶多吉少了，他该如何应对这个出生以来的最大危机？小乔和元芳又该作何选择？咱们下集接着说。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阿硕，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周京、道道、阿硕、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 又是一万十年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狄仁杰坐中间，元芳他站旁边，狗头是眼，眼珠子乱转。狄仁杰提神淡地的经典呐，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瓶瓶罐罐，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需要火炼，担心你什么他放在心间，贪官你什么他招了人烦，坏蛋你什么他要玩完啊，事业你什么他怎么那么乱啊，元芳你什么他一个不得闲，神探你什么他寂寞贪婪，清官你什么他千百年。放在心间，贪官的模样他招着人烦，坏蛋你小命他要玩完啊，事业他掐指算怎么那么乱啊，元芳他光好腿就一个不得闲，神探的牌匾他金光闪闪，清官的故事他千百年。